Hey yo， 晚上好，这里是酒吧男孩，我的酒准备好了，我的故事也准备好了。那么朋友，可以请你听我说说看吗？这里要先做一个说明，这个 podcast 呢，基本上就是倾诉一些我自己个人面对到的一些事情，然后给出自己的想法。当然，不可能每次都有这么多事情发生，有时候可以聊一些有趣的事啊，基本上就像是在酒吧和朋友聊天一样，可以抱怨啊，诉苦啊，或者是讲一些垃圾话啊。而在收听的你们，最重要的是抱着一个轻松的心情去听就好，因为就算说了再怎么严重的事情，或者是有多沉重的话题，明天醒来世界还是一样的在转着，所以很多事情今天你抱怨了，明天还是不会如你所愿的发展，所以啊，听听就好了哈。好，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我觉得是一个在我自己国家蛮有趣的现象。在马来西亚，你很常会听到当地的华人观众经常批评自己家的 YouTuber， 批评的点都是一些马来西亚的 YouTuber 只会 prank 啊，马来西亚的 YouTuber 只会拍垃圾内容啊，等等超多的负面评价。所以我就觉得奇怪，马来西亚的 YouTuber 真的有这么烂吗？究竟是观众太挑剔了，还是创作者已经没有创意了？等一下我会慢慢讨论当中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先一边听歌一边开今天的第一罐酒。一二三。 Found in the dark, broken and scarred, you were there for me.Gave you my heart, it was a part. You were the one I needed. Love like this is really hard to find. Guess I met you at the right time. Found in the dark, broken and scarred. You were there for me. Gave you my heart.It was a part. You were the one I needed. Love like this is really hard to find. Guess I met you at the right time. Gave you my heart, broken to pieces. You fixed it again.Broken and scarred, you were there for me. Gave you my heart, it was a part. You were the one I needed. Love like this is really hard to find. Guess I met you at the right time. 欢迎回来啊。首先我们先讨论一下垃圾内容这四个字。我个人觉得是有些夸大了啦，因为我认为基本上只要创作者自己想要传达的内容在影片里有好好的呈现给观众的话，基本上算不上是垃圾内容了。不过这些也只是我个人认为而已，所以我们来看看官方的说法。根据官方 Google 自己立的条文，第一，承诺观众会看见某些内容，实际上却将他们带离网站。 第二，在一或多个频道中反复相同的内容。三，大量上传取自其他创作者拼凑的内容。第四，试图诱导使用者安装恶意软体，或者是将他们带往可能侵害隐私权的网站。第五，透过电脑快速发布自动产生的内容，而未顾及品质或观众体验。第六，承诺观众只要安装特定软体、下载某个应用程式或执行其他操作，就能免费获得金钱、产品、软体或游戏奖励。最后一个是透过特定账户大量发布联盟行销内容。官方给的条件多数是针对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可能牵涉到诈骗啊，或侵害到个人隐私权之类的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么大马的观众是怎么样定义的呢？说真的，我找不到大马观众怎么样去定义垃圾内容。可是我找到了一篇来自一个多数年轻人都认识的 page Yuta Confession。 那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如何分辨优质的 YouTuber， 文章的编号是 UC37193， 想要找的可以去Yuta Confession 这个 page 去看看一下。我会念完这15个条件，当然也会给出一点点我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些条件啦哦。第一，不会一直拍 prank 自己的女友还是兄弟，自导自演。关于 prank 的话题，我会留到下一趴。我们直接看下一个。第二，会拍真正对社会有营养的东西。这点我蛮认同的，优质的 YouTuber 确实应该具备这一个条件。第三，不会太闲。这一个我觉得有点见仁见智，不如说我好了。我喜欢看一些关于马拉松的影片，肯定有人会不喜欢这一类的影片，觉得这么闷的东西，这么你也会看？那我有需要我就会看吗？所以闷不闷，我觉得太过主观了。第四，也不会一直笑笑笑，不懂笑什么脸。我不是很懂这个是在暗示谁，还是指哪部影片，那我也不多做讨论的。第五，不会让人尴尬，和不会太显示一样的道理，见仁见智。第六，不会拿情侣的信任拍 prank 的话题我会留到下一趴。第七，会拍 drama style， 那为什么不看 prank 呢？如果你都清楚他是在自导自演，那就当作是在演戏看就好了啊。第八， background 不会一直固定的。老高呢？老高的影片除了萧敬腾那一集，我就没有看过他换过背景了，那老高就不优质了吗？第九，不会炒作。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是在暗示吵架的影片还是标题党？只是我觉得这两个都很不应该啦。第十，就算麦不好也会打 subtitle。 我个人觉得能让观众理解影片所要表达和传达的讯息，那就没问题了啊。第十一，不会拿订阅数压人。哇，真的有这种人吗？也太恶劣了吧。这个已经不是优不优质的问题了，感觉是会不会做人的问题了。第十二，不会好像永远只拍自己的 video， 不掺人的。如果影片本身内容精彩，能好好的传达内容，我觉得有没有掺人不是一个问题。相反，如果影片本身没什么内容，然后硬要 fit 其他人，那还是没有改变没内容这个事实啊。第十三，不会挑战什么 daily vlog， 弄到整个 video 的 quality 烂到。这个可能就是创作者本身自己对不对得起自己粉丝的期待了。如果创作者这样糟蹋自己粉丝的期待，确实会让很多粉丝失望啊。第十四， 不会小气，这个我知道，但是太针对了。如果我的影片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可是我很大方，所以我现在很优质嘛。最后一个，不会乱乱去 IKEA 睡一晚，一样太针对了。好，15个就这样说完了。这篇文章总共有2000多个赞，也算是蛮被大家认同的。可是问题就是只有3点，大概3到4个观点算得上比较有建设性的观点，剩下的不是太主观就是太针对。如果说要达到优质，那是只要符合几个就好吗？那只要不小气，不乱乱去 IKEA 睡一晚，那就算得上是优质 YouTuber 了吗？如果不是，那就不要用自己的喜好去批判别人了。如果说我太认真，不懂里面的梗，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任何一个有建设性的建议啊。我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观众都在对创作者说可以不要再拍什么什么内容啊，或者可以不要再做这些影片啊，然后看到创作者出新的企划还是其他节目之类的，又说可以不要吗？可以不要这样吗？说真的，观众一直在说创作者没水准，那观众的水平又有多高？我也不是在帮创作者说话，只是我真的开始觉得网民只是为了酸而酸。以前也不会这么觉得，可是我看见的确实是这样。其实如果你看到你喜欢的 YouTuber 持续做了你比较没兴趣的题材，你暂时不想接受他影片的讯息了，那就 unsubscribe 吧。如果你看到你不喜欢的 YouTuber 还一直跑出来，滑鼠移到影片标题旁边会显示三个点，按下去，然后会出现 Don't recommend channel， 直接跟他按下去，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再看到你不喜欢的 YouTuber 了。如果我是说到最后你还是会看到，那么直接把国家换成台湾或者你喜欢的国家吧，直接简单而且一劳永逸。可能可以等到风评差不多变好时再回来看也不迟啊。说真的，如果像这样一直po文批评，不就是会助长你那些不喜欢的 YouTuber 的曝光度吗？所以与其在那里浪费时间发文批评，为一个你不喜欢的 YouTuber 浪费那么多时间，那还不如把时间留给自己看一些你真的想看的东西，觉得符合自己的东西，不是很好吗？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进入 Prank 的话题了。现在先听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也要开第二杯酒了。好，一二三。Rosie, sweet Rosie, you carry me through every storm. Rosie, sweet Rosie, oh, won't you wait for me tonight? Morning, wake me, it's way too early, but I don't care, you're not faking.So can you kiss in my face, you're amazing. You swear too often, give me that look. Now I'm dead, put me in a coffin. Now you keep me up at night. La-di-da-di-da-di, watching movies black and white. La-di-da-di-da-di, when I see you offer joy. I'm your Paris, you're my Helen, yeah, we safe in Troy. La-di-da-di-da-di-da. Rosie, sweet never see you. Why can't I work where I need? They should wanna be you. Counting the hours till I'm home. I should just say fuck it there. Quit my job, now I'm broke. Never easy does it. Yeah, you keep me up at night. La-di-da-di-da-di, watching movies black and white. La-di-da-di-da-di, when I see you all for joy. I'm your Paris, you're my Helen. Yeah, we safe in Troy. La-di-da-di-da-di-da. Rosie, sweet Rosie. 大家欢迎回来。Prank 到底为什么这么惹人讨厌？第一，看腻了。观众在选影片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口味，而且也希望可以换换看不一样的口味。可是发现，不管怎么换，都还是 Prank。那时候就会开始感到厌烦，而大量的观众产生同样的想法时，就会引爆大量的批评和排斥。第二，恶整性本恶。 Prank 本身不存在任何价值观，你很难从中学到什么，就算有也只是少量，反而会为社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年龄小的，大概16岁以下的，在恶整的时候不会拿捏尺寸，造成了对方心理上的不适后，一句It's a prank 就想要将所有东西化无，对方没有办法接受时又说对方小气。这些年龄比较小的，思想上还不成熟，能接受度也不是很高时，很容易会出现排挤的状况。不是说 prank 一定会造成负面影响，而是市场太多类似的影片时，贴年龄比较小的就会觉得这些事好像很多人在做，然后感觉自己也是可以做这些事的。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很多时候不会像影片里的 YouTuber 一样说一句 It's a prank 笑笑一下就没有事了，可能对方不能接受，最后就发生吵架、排挤、孤立这些事情，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问题。第三，观众的心智年龄长大了，观众随着心智年龄的增长，心态也会慢慢发生变化。就好像婴儿不再吃奶嘴，小朋友放下手边的玩具，同样的青少年也会开始看一些适合自己的内容，可是看回去自己从前订阅的 YouTuber 却没办法和自己一起成长。观众见自己从前的偶像已经符合不了自己的期待，自然而然的也会从以前的喜欢慢慢变淡，而持续的出现他自己没兴趣的内容，就会从平淡变成厌恶。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关于恶整的厌恶点蛮值得讨论的，可是不管怎么样，一直纠结于讨厌的点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我个人觉得，需要解决的不是已经存在的，反而是新生的 YouTuber 类型都太一致了。现在大马市场需要的是更多不同类型的 YouTuber。 这个时候就要提到一个我在找资料的时候翻到的一篇文章，有一位叫李建宏写的一篇文章，放在观察者这一个网站上，标题是《马来西亚 YouTuber 启示录》，里面就提到很多关于马来西亚 YouTube 市场的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去找这一篇文章来看看。而我想说的正是文章里面提到的创作者的断层。文章提到马来西亚的 YouTube 创作者平均年龄上和台湾的 YouTuber 相比显得比较年轻，可能也是因为这一个问题，多数还是没经过社会洗礼，也并没有那么了解关于文化或者理工啊等等其他知识或者专业。这也间接导致马来西亚的 YouTube 圈还有很浓的学生味，因此摆脱不了 prank 或者其他通俗娱乐以外的内容。那么更奇怪的现象是， 新加入的 YouTuber 多数是心智年龄比较小的，看到了自己偶像拍的那些影片好像赚了很多钱，便重复着自己偶像的影片风格，市场上就会越来越多类似的影片，反而是和年龄比较大的观众根本没有多少个能做出这样的内容。归根结底，已经存在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改变了，也不见得他们有改变的必要。现在需要的是拓展市场的新人。几个月观察下来，马来西亚还是有很多具有潜力的创作者，比如低清、Bryson、诗敏、Musang King 这一类的节目。马来西亚的 YouTube 需要这一些人来推动新的创作者产生。如果你已经是成年人，担心自己会不会太迟之类的，不，创新会发生在任何一个年龄层。你看瓜吉在39岁的时候才成立上班不要看，在42岁的时候当上市议员，这么多疯狂的事他却在大家都认为有点太迟了的那个年纪做到的。不过说真的，我没有伟大到想要激励或鼓励别人敢去做，毕竟做不成要承担后果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所以嘴巴上说着希望，我还是待在自己的小房间期盼就好。因为该来的始终都会来，如果没来那又怎样，把 YouTube 转成台湾呢？这一集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吧，最后记得 follow 酒伴男孩的 Insta 和 Facebook， 也欢迎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来看看。不管你从哪里来或者有什么事，都欢迎到任何一个地方私信我，我都会看，有趣的事情当然也会拿来讲。好，酒也喝完了，听完最后一首歌就散场吧，再见。Like a cabin.